石毅看出来了，他皱了下眉，下意识地想提醒英明。石毅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片场的很多规矩他压根也不清楚。不过他的提醒没有英明的反应快。董晓抬脚的时候，他人就避开了，因为动作太快，其他人都来不及反应。董晓错愕之下，这一脚直接劈在了地上，就像一股电流，后脚跟上的麻衣一直窜上后脑勺，那是一种言语形容不出来的痛苦。董晓倒吸一口凉气，觉得自己大概脸色都白了。他看着英明就地滚开，避过了他的劈腿，然后站起来凉凉地看了他一眼。 董晓，你的准头太差了，劈腿不是这么劈的。 一边说一边对着旁边的木板抬腿猛的一个下劈，那其实是道具，制裁要比一般的木板脆很多。但是即便如此，英明这一劈还是让满场的人都惊了一下。董晓还没有从刚才的痛楚里恢复过来，就看着英明冲他笑了笑。 得这么劈。 董晓像被人当众甩了一巴掌，半天挤不出话来。旁边人看着这场变故，没有人吭声。过了大概有五秒钟，导演才轻声地咳嗽了一声，让灯光和摄影准备。 行了，那就再来一次。 但是董晓没动，他僵着脸色转过身。 要不导演休息一下吧，我找找感觉。 声音都是哑的，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现在有多狼狈。导演顺水推舟地同意了，所有人休息十分钟。英明甩甩手，越过董晓走到旁边，刚走过摄像机，抬头看见了石毅。 哎，你怎么来了？ 石毅笑着跟着往旁边走。 平时没看出来啊，练过？ 就练过拳击。 英明说完扯了下嘴角，如果他最初玩的是散打，刚才那一批就不只是那样了。后半句话他没说出来，但是石毅笑意又深了些。 我看你腿比他手好使多了。 英明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两人都笑了。有些人就是喜欢不痛快，你给他舒服日子，他不愿意过。两个人找了一个比较避开人群的地方，英明看着手上画的青青紫紫的伤妆，很轻地蹭了一下，然后靠在旁边的门上。 来找刘丽。 嗯，来看看。 这个档口你也敢过来，不怕被人围啊？ 所谓自投罗网，说的就是石毅现在的表现吧。满世界都巴不得要再拍两张证据，他自己倒是往枪口上撞。石毅掏出烟来点了一根，然后把烟盒递给英明，没解释。他不解释，当然对面的人也不问了。靠着门边慢慢地抽着烟，不需要特地找话，也没有什么尴尬的感觉。过了一会儿，刘丽就到了。她在人群里找了两圈，才看见缩在角落里跟英明抽烟的石毅。她扬着无比灿烂的笑容，径直就走了过去。在片场，刘丽任何时候都是别人注意的焦点，所以她朝英明和石毅走过去，想当然就有人发现了片场的陌生面孔。不知道是谁小声嘀咕了一句， 这不就是照片上那个。 一句话像掉进热油里的凉水，片场瞬间骚动了一下。英明朝旁边看了一眼，摇摇头道， 正主来了，我赶紧腾地儿。 他烟抽了一半咬在嘴里。刘丽还没有走到跟前，英明转身就要走，结果被石毅一把拉住。 烟抽完吧，一会儿一起吃饭。 他态度很坦然，也不怕旁边人好奇打量的目光。看着刘丽笑意盈盈地朝着他这边走，眼底毫不掩饰的笑意。之前有人不是写他和英明不和吗？既然他人都已经到了，索性把那些没谱的事儿也一并解决掉。这根烟没抽完，现场就出现了记者，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直就在附近蹲点，看见刘丽就围了上去，没敢直接去问石毅，而是把话筒递给了英明，结果英明一闪避开了。他笑着冲记者摆了一下手，不欲接受采访的态度显而易见。英明把烟掐了扔在垃圾桶里，很轻地拍了一下石毅的肩膀。 你俩去吃饭吧，我接下来还有戏份。 那下次再约吧，我给你电话。 行。 简单的答应下来，英明趁乱闪进了拍摄那边。导演看见他过来了，招呼董小爷准备，旁边的场务趁机清场。刘丽面对记者的追问，其实回答没有太大变化，无非就是老一套，涉及到十亿的部分被他很含糊地掩盖住了。但是最后他和十亿是挽着手离开的。转身离开的时候，镜头一直对着他们俩在狂拍，两个人视而不见。十亿今天来就是为了把关系公开化，这种事当然不可能开个新闻发布会去做交代，这种方式就算是已经挑明了。刘丽一直笑得很优雅，她在人前的形象就是这样，看着很知性，很有气质，说她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女神也不算夸张。所谓出得厅堂下得厨房，找到十亿这样的男朋友，多数人是不意外或者觉得顺理成章的，男才女貌，娱乐圈婚姻的标志特色。英明看着十亿和刘丽相携而去的背影，很缓慢地收回视线。董晓还在旁边瞪他，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显然还没有办法接受，眼神凌厉的恨不得现场就跟英明动手。不过如果以后有机会，董晓大概不会忘记今天这笔账了。想到这一点，英明很突兀地笑了一下，他原本以为自己骨子里的那点叛逆都因为时间的冲刷被磨得差不多了，现在看来竟然还有剩。英明这部电影拍完之后拎着包就出城了，一天都没多待，他所有的工作计划都空出了一个多月，换了手机卡，除了几个有可能临时找到他有事的和家人的电话，他断绝了一切联系。这是英明的一个工作习惯，不交代自己去什么地方，也不去计划到底要走到哪里。找到一个目标，一个人沿途的欣赏，自娱自乐，这一去就走了差不多40天。后来还是因为经纪人通知他，电影需要他回来补拍一些镜头，他才往回返。刚到机场换回手机，一通电话就打了进来，是寇金的。英明一边往大巴停车场那边走，一边接了起来，那边的声音就像被野狗追一样。 我操，明子，你可算接电话了，哪儿去了？ 我出去了一趟，不是之前告诉过你的？ 谁知道你一走就是这么多天，妈的，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机场。 英明感觉出来寇金大概有事儿，他停下脚步往周围人少的地方避了避。 你这是怎么了？着急忙慌的。 我马上去接你，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王一奇跟十亿杠起来了，约好了今天晚上要飙车，场子都聚好了。 什么？ 寇金匆匆解释完就挂了电话。英明拿着手机半天都没有转过弯来。 我操，这是到哪一出啊？ 在俩人往十亿和王一奇约好的地方赶的路上，寇金大概给英明解释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具体的其实他也不是很清楚，应该还是因为十亿的那个朋友跟王一奇有了一点什么误会。十亿有一次跟王一奇碰到面，俩人就顶起来了，十亿当场把王一奇奚落了一通，后来还找人砸了他的车。王一奇气疯了，就放下话要跟十亿没完，后来闹到最后谁也不知道怎么就约成了飙车。新民听的眉头都快拧成结了， 就为了这种事值当搞这么大动静吗？ 哼，这帮人本来就是闲的。 寇金开着车没回头，冷嘲了一声，满是不以为然。不过说到底，王一奇都跟他是朋友，真出了事谁也不想。如果不是英明回来了，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幸亏你是赶上了，不然我还真拿王一奇那个疯子没辙。 他们这群人唯一能劝动王一奇的只有英明，别人说破天了也不好使。英明在后面点了根烟，稍微按下一点车窗，对于寇金这句话没做什么表示。